你哋成日讲嘢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會唔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嗰啲咪狗肉嚟啊！狗肉。 咁樣 係 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錯身喺度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入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 啦 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 唔怪喎，唔係講少喎， 但係你攞出嚟嗰、那個。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純 粹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嘅攞得好掂嗰個咧，贏多咯。係 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登嗰只 攞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茶妹， 經一 遲啲瞓。 星期四晚有食唔食？ 好啦，嚟到呢个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啊，录紧音嘅时候，我谂啲网友希望耐性少少啦，俾耐性，因为去到星期日晚嘅六点钟松啲啦。咁、我哋都仲未上节目，未录完啊，直情系。系啊，咁但系总之应承咗大家，今日有就有啦。咁啊，又睇，其实咧喺北上频道 Facebook 咧，其实真系睇到好多网友留嘅一啲内地新闻啊，有多嘅可读性系好高。咁譬如咧，我呢个啱啱头先又抄到咧，就一个叫汪，哇呢个比较陌生啊，个名叫汪 Kikida，OK， 咁咧佢就留咗一个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全国各地啊，一个月赚多少钱？先會餓唔死嘅，咁可以俾大家即係估下，咁呢個咧係一個內地嘅一個調查報告嚟嘅，咁咧就排頭位咧就是、香港，排第二位咧就是、澳門，咁你估、香港你要賺幾多錢一個月先餓唔死咧？即係 香港講真，理論上唔會餓死人嘅喎，咁應該賺零都餓唔死啦， 係咪啊？ 我冇睇 Facebook 啊，我特登唔睇 嚇， 係啊，係咯、啊，我估。 你估？其實香港係有銀碼嘅， 好難。而家貧窮線3300咯， 3300 有。 唔係 Kevin 咧 ，Kevin 唔係牛嗰個有道理嘅，即係話係你點樣先定要會餓死咧？係又有 錯，冇錯，所以要先唔係，所以咪要屌下呢啲咁嘅報告咯。即係冇乜。 但如果我估咧，我估佢報道佢咁樣去講法嘅話咧，即係我想顯示即係香港嗰種行好貴啊， 好貴咯，係咯係咯， 7000咯， 7000。 如果的咧？ 嗯，香港啦、 啊，香港， 香港10000到啦， 10000人到 ，OK， 嗱、佢呢个犀利啦，系18500， 屌你老味， 全部人都饿卵死啦，家产， 饿死， 所以呢、這个应该除咗杰斯之外，全部饿卵死， 再一次即係又顯示到就係中港兩地咧睇嘢啊睇市民啊嗰種偏差係咪先？喂，即係18500喎，好多人都未都揾唔到啦，年青人 佢太睇得起香港， 我話多謝家五口啊，全部都死。冚家產啊！就話真係話好恐怖， 寫一半咯、啊、香港，寫一半咯、啊， 係咯， 起碼 真係 冇唔止一半添喎， 係咯， 中位數都有一萬 咗。同埋就係話你睇下你點樣個，即係我都係嗰句， 中位數六千六。 點樣你定義餓死嗰樣嘢咯？你知唔知？譬如話呢、這個，你呢、這個。譬如話，喂，精神文明啊，唔係精神嘅嘢啊，或者物質嘅嘢都可以餓死人㗎。 嗯， 你譬如你同個上海嘅啊闊太講嘅，佢一個月佢冇十皮嘢，佢又餓死㗎啦。 係， 因為佢買唔到啲香蜜屎啊， 係 咪先呢啲啊 channel 包包啊？ 即係你而家啲喂強國食飯，嚇冇、啊、鮑魚冇嘢食喎，餓死喎。 咪咯，冇錢食鮑魚，餓撚死咯。 金箔 鮑魚 嘅啫嘛，起碼整兩條，你整兩塊金箔啊。 係啦，所以你個定義好闊個大哥。咁但係 OK 啦，咁你即係有咁嘅報告，就可以講下。 澳門咧， 讀下啦，澳門八千九。O K， 嗱， 香港一萬八千，澳門八千九， 係啊，澳門八千九啊，澳門使唔使八千九啊？ 唔係咁，如果香港要萬八，澳門係要八千九， 八千九， 香港要萬八，澳門真係標準。 唔係啊，澳門八千九啊， 係啊， 可能要，澳門可能要，可能要個租， 即係少過八千九你就餓死啊， 個租貴咗咯， 澳門邊餓死人啫？ 即係我唔知你 學校話年年派錢， 計唔計埋個租啊？ 計衣食住行啦，咁你一定要計衣食住行， 咁你咁老實講， 咁你點計到一萬八千五出嚟咧？香港， 香港啊， 係啊。 咁喂，喂 ，sorry， 咁我啱喎。嗱，我講講條數俾你聽。你喺香港，如果你租間，嗱，我當你唔係板間房啦。你板間房，你 at least 都4500蚊，跟住然之後4500蚊，跟住然之後你好啦，你喺香港，我嗰日都講過喺台灣嘅時候，同班朋友傾，你喺香港交通費，如果你點計一程都可能30蚊㗎啦，即係一日60蚊，一個月大約1500蚊到，咁你埋單已經6000蚊。你食嘢呢，你當你煮嘢食呢，嗰度你慳極啊都要4000-5000蚊啦，咁你萬呢度已經11000蚊啦，咁你仲有其他雜費㗎嘛，可能抹上去你、哦、即係12000蚊。 喂我的咁 樣唔計啦。你冇18000唔好似阿牛咁囉，唔餓死都咳死。 咪大家 好簡單咗嘛，我住天橋底。 系 咪先？我执住纸皮为生，我唔使搭车附近搞掂。 你解释唔到，你冇好多人都冇一万八千五噶嘛？ 系啊， 你唔见到人饿死？ 系啊， 系咪先？所以解释唔到喎。咁但系嗱，譬如话佢有啲定得又唔系话又 上海好高啊！ 上海第三位， 系咯， 嚟啊！ 5350， 呢个问你先知。 喂，我死喎！5350啊，真系饿死啦！ 几 系 饿 死？ 系啊， 5000几蚊喺5000几蚊上海好难生活噶喎。北京佢系5000净， 其实 上海北京如果你五差嘢咧， 真系饿死， 又未不至于饿死嘅，但系个生活都系艰难， 度住度住啦。 如果你喺上海同北京系斗， 呢个又要睇你点睇咯。 即系你斗5500嗰啲有食宿津贴 噶啦。你住间屋你。我諗最大問題、啊、最大分別就係你住喺屋啦，你譬如話你有啲譬如話你喺上海生活嘅外地朋友， 嗯、喂 佢可能佢住唔係佢未必真係住宿舍，或者譬如話佢住啲1000-2000蚊嘅月租，跟住仲有幾個人分租嘅夾埋嚟住嘅，咁又係一種生活嚟噶嘛。咁但係你話如果正常。你話你真係要租間屋住嘅，咁你5350蚊嘅一年去咗大決啦。 廣州咧？ 廣州啊，廣州有冇咧？又有 4000几啦， 4750蚊， 差唔多啦。 哦，OK，我呢條數啱。 咁你想唔想知道最低咧？最低嘅地方咧係拉薩，900蚊，900蚊咧就餓你唔死噶啦嚇。咁仲有啲譬如蘭州啦，蘭州1500蚊。长春啦、啊，长春1500蚊有冇搞 捻错？有冇佛山啊？ 喺长春1500蚊你饿唔死，唔系话冻都冻捻死你啦！黐线， 佢冇话唔会冻死， 呢个真系 会饿死。 呢个真系 冻死咪会饿死 啦。佢都系话饿唔死啊，佢冇话冻死啊，或者咳死佢又 系。 好啦，咁啊呢个都系多谢阿 多谢网友 揭街头嘅 呢啲有趣嘅数据， 几有趣啊！真系呢个几过瘾。咁啊翻嚟啦，我哋又讲下另外一单嘢啦。呢单嘢咧就发生喺九月尾嘅。咁咧就一位，我哋可唔可以叫做英雄咧？ 都系 边位啊？ 英雄嚟啊！呢、這个 做人我哋唔敢做嘅，好似杨康咁做啲嘢，我哋唔敢做噶。 系啊， 即系咧一样。 系啊， 呢个连你杨康都未必够胆。 即系有啲冲动想唱翻次英雄 好 汉，咁啊就系佢啦。夏俊峰啊，咁呢位咩人物咧？沈阳嘅一位小商贩啦、啊，咁咧就。喺九月底咧，好不幸啊！ 就打靶啦， 就 打針， 注射啫， 注射。 總之就執行咗死刑啦，咁啊已經過身噶啦。咁佢咧就呢單嘢都搞擾攘咗好耐啊。咁喺其實都係發生喺2009年嘅五月中啦，即係都有成4年前噶啦。咁啊，佢咧就同埋佢嘅老婆啊， 王晶 阿张晶 阿张晶张晶 王晶系拍戏嘅 ，OK 唔好意思 阿张晶啦， 王晶系做亚视嘅 ，OK 咁啊张晶咧就两公婆咧就喺呢个沈阳市嘅五爱商场啊，应该类似嗰啲啦，咁咧就摆诶摊档卖嘢啦， 应该喺马路上边嘅喎，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俾城管咧就 查处 查处，咁跟住然之后咧就拉咗翻去啲拉咗翻勤务室啦， 系啦， 就喺勤务室度咧就用佢咧就夏俊峰咧就用刀，用一把刀仔， 先同人争执先。 先讀，唔係知一人再研究。 OK， 我同人爭執。咁總之佢就用刀就刉死咗兩個城管，一位叫新海，一位叫張旭東。另外咧就仲有一位叫張偉嘅城管咧就重傷。咁咧呢呢單嘢到最後嘅判決啦，搞咗擾攘咗好耐。 搞四年啦。 咁咧就搞四年啦。咁、啊最後嘅判決都係。夏俊峰個律師咧，就都係用呢個正當防衛去幫佢打啦。但係最後都係打唔甩啦。咁最後法院咧就係話，即係簡單嚟講就冇任何證據證實佢係正當防衛。咁然之後咧就，所以到最後佢就算係上訴到去最高人民檢察院咧，到最後都係被駁回。咁然之後咧就喺今個喺上啱啱即係今日十月，即係一個禮拜前到啦。咁啊，9月30日咧就執行呢個死刑，咁咧就過咗身啦。咁啊， 問題係咧，即係咧，佢嗰個死嗰時候咧，即係判處死刑嗰時候咧，佢就要求咧同佢屋企人可以攞有或者執合照，呢個係一個遺願。Sorry， 唔得，係啦。咁甚至乎咧，即刻注射咗，即死就即燒，即燒老婆結離嗰時候。就已經只可以攞到骨灰， 好誇張㗎， 攞骨灰 嚟啲死刑 啊！即係快處理， 係啊， 甚至唔俾佢太太去庭內， 即係條屍你都見唔到啊， 屍都見唔到， 摸下都摸唔到啊，因為佢見最後一面咧。就其實嗰個過程咧，就如果大家睇翻內地嘅報道，其實好感人嘅，因為就最後只係得翻半個鐘頭嘅見面啦。咁然之後跟住就佢老婆啦，佢仲有一個仔啦。咁然之後咧就仲有佢嘅老豆老母啊啲咁樣，咁咪一齊去見佢啦。咁都係隔住一塊即係透明玻璃或者膠板嗰啲咁樣啦。咁所以即係觸摸都觸摸唔到啊！咁到最後你死咗，即係好似阿牛咁講，死咗。 嗰張相 睇下條屍啦。 唔係就我哋一張相都係畫上去嘅， 係咪啊？ 係啊，係畫上去嘅。佢連你一張近照都冇啊。 係。 話聲聽，即係靈堂嗰一張，我講緊係。 係。 係。咁咪咁啊，好多網民啦，或者國內嘅朋友都覺得唔值啦，大佬。我捅死呢啲咁嘅城管，為民除害啫嘛，替天行道，係嘛？ 係， 大佬，好老坦白講，即係啲網民都咁講噶啦，唔係我講啊，即係咧，佢哋唔理死我死噶啦，大佬，俾人即係涉嫌開頭就講話佢喺入邊啊，俾人打啊，咁樣咪除西。 嗱，我哋講親呢啲嘢咧，其實咧講親呢啲嘢咧，都係要從兩個角度去睇啦。一個理性， 一個感性， 睇下你選擇用邊個角度去睇啦。我記得，譬如話以前講過，突然間一時間記唔起個名。 唔 係 我 以前嗰個就係好多年前咧，就係嗰個喺上海發生嗰單啦，嗰個 陳敏之事係咪嗰個？ 嗰個刀客犀利啊！嗰個刀客咧上去個公屋大樓，由一樓殺到上去七樓咁，就係嗰個咧。唔記得啊，突然間唔記得個名。咁我嗰陣時，我即係我突然間諗起呢單嘢嘅。咁其實每一次咧，我哋以前都講過好多相類似呢啲咁嘅事件咧，其實都係睇你要你一定要選擇咗，從佢邊個咩一個咩方案先，一個咩嘅方向先。譬如你話我人好理性嘅，咁你咪即管去研究下，係啦，研究下究竟個法院佢最後嗰個解釋。即係 O 唔 OK 囉，即係就譬如話係咪真係揾唔到任何絲毫呢個正當防衛嘅跡象啊。因為嗱嗰個如果你先從正理性去睇呢，就話亦都有爭議性嘅今次。因為譬如話呢辯方即係夏俊峰佢嗰邊呢，其實佢哋係揾咗六個證人係嘗試去證明呢喺被擺攤嘅時候呢被拉嘅時候呢嗰幾個城管咧係有拳打腳踢過呢個夏俊峰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到最後咧， 口供不作取， 嗰六個證人係冇被召上庭，冇原因嘅，咁你其實就話 我就唔明囉，點解你連嗰六個證人都唔俾佢上庭？因為其實如果我係控方嘅，只要我又有得拗嘅啫，你只係證明到佢喺擺攤度被人打啫，而家冇人證明到佢喺勤務室入邊俾人打嘛，發生爭執啊！嗱，咁你去到勤務室嗰度咧，就真係死無對證啦，因為咧。入面只係得四個人，咁兩個死咗，一個重傷，重傷嗰個係城管，佢嘅口供，你話存疑又好，唔存疑又好，佢一定係話當時冇任何呢個發生爭執啊，所有嘢，即係突然間咧呢、這個夏俊峰咧就拎把刀仔出嚟咪捅佢哋咯，咁夏俊峰嘅辯護就梗係唔係咁啦，夏俊峰就話佢哋曾經亦都佢係被襲擊，佢亦都被一個鐵杯咧。 不锈钢杯 就系咁俾佢哋，系咁喺度敲膊头，中个头。咁我咪还拖咯，大佬。咁所以先即系，所以系一个正当防卫。 咁样啦，应该就系夏俊峰咧，就系、是。俾人膊頭嗰時候咧，咁夏俊峰咧就隨手攞攜身上嗰把一尖刀就向上刺， 係 就刺中咗呢、這個身海有一個叫嘅人嘅身海 啦 嘅胸部， 係 嚇、背部， 嗯， 同埋張旭東個胸部同埋腹部嘅， 係 咁呢個張偉啊， 張偉啊， 嚇 張偉又重傷， 部分嘅都係刀傷啦，咁樣嚇，咁、就最後呢、這個。新海同埋呢個張旭東就死鳩咗啦， 係 咁其他嗰個嚟講就重傷咯，就咁簡單咯， 係咯， 差開少少， 好難。 牛報新聞報導，大家會睇到另外有翻味道， 睇到阿牛嘅立場啊嘛， 係啊， 阿牛 威問徐海， 阿牛報導呢單新聞咧，如果譬如話你唔知你聽到嘅時候咪。以為夏俊峰係劏嗰三隻狗嚟，劏狗 㗎嘛，死鳩咗啦，總之又死鳩咗啦，另外嗰個重傷啦。 再俾多少少時間佢準備佢嘛，我咪拖佢幾刀咯，啲腸啊飛曬出嚟， 一聲飛出嚟，啪一聲佢先翻，即係 啪一聲咁嗰啲咯。 咁啊，因為捅咗兩條友咯，整傷一件。 因為佢根本就冇當過嗰三個城管係人嚟㗎嘛， 捅傷兩條友 嗱， 嗱嗰咪先捅傷兩條捅死兩條友，捅傷一件。咁令我嘅驚啦，死埋講埋先，我睇下講埋啲事實都 係， 跟住啦，跟住佢最後咪絲絲然咁走撚咗咯，喂，大佬， 嗱佢， 喂大佬，我為民除害， 冇錯啦， 大佬，我係一個正義嘅人， 唔係絲絲然啊，係好瀟灑咁 就嚟現場， 就嚟現場， 即係我哋做好嘢係唔使留名噶嘛， 係啊， 走啊啦，喂大佬係咪先？ 係， 跟住 亦都用錯字眼，唔係逃離現場，係好瀟灑咁 行開離開， 係啦， 即係。不留名啊嘛，我做件事 或者留咗半滴眼淚， 眼淚度啦，係咪先？ 等等啦， 咁簡單啫嘛， 冇錯啦，就係咁啦。咁嗱，呢個就係阿牛組代表另外一方面啦，就係喺亦都係，我諗亦都係喺內地大多數嘅民啊、老百姓啊，就用感性嗰方面去睇啊。 我有個 慰問除害， 我有個 城管一定唔係好人噶啦， 我知啊， 咁樣啫嘛。 但我有個疑問咯，即係呢單嘢，第一樣嘢嘅係。三條友對一條友冧撚咗兩個，跟住然之後另外嗰個重傷，咁呢個俾人打靶嗰個都好撚抽得下， 係啊，你明唔明啊？係，你諗下嗰當時夏俊峰係俾人打到點樣啦？你打到我咁嘅幾撚金，我先至會咁樣還拖啦！你咁諗啊，大佬， 我調翻轉嘅係你正常地， 阿的， 我明，我 係有道理， 理性啲，你正常地攞咗把刀。你第一條友插撚咗心海， 喂，你 佢有換嗌噶嘛？ 你急第一個新海嘅時候有過程噶嘛，大佬？ 你換嗌噶嘛？ 可能都有三分鐘啩，俾你快到盡啊！咁你另外嗰兩條友係咪可以撳得住佢啊？ 唔係佢而家或者走佬啊？ 佢據報係拿住把刀仔嘅， 刀仔 呢個唔係一個刀客嚟嘅， 係咪先？劍啊！ 呢個真係拿住把刀仔鋸大樹嘅， 佢唔 係 西門吹雪喎，大佬。 係啊， 咁啊，第二 西門吹水喎。 嗱，第二樣嘢啦，即係 啱嘅，因為嗰幾個人都一米八嘅大佬。 係啊， 喂，第二樣嘢， 喂，全部北方佬嚟嘅，呢個係沈陽嘅大佬，個個抽得㗎啦，你淨係有夏俊峰 走， 所以的哥 raise up 嗰個亦都係一個疑點嚟嘅。 第二樣嘢就係 呢啲又係喺成個審判裏面咧，你揾唔到清晰嘅解釋嘅。 係啦，第二樣嘢就係城管 ，OK， 城管呢個物體啦，我哋上幾集北上頻道講過啦，太神問個問題㗎嘛， 高尚職業嚟㗎。 喂，大佬， 佢老大係邊個啊？ 邊個做城管啊嘛，大佬，有人好撚打個城管喎，係咪先？同埋我會覺得奇怪就係，我假設懟冧咗兩個。嗰個重傷暈撚咗啦！你身上真係你嗰刻離開絲然離開現場嗰下， 係 冇人及到佢離開嘅咩？ 係咯， 咁佢身上仅有 到大镬噶嘛？ 佢身上仅有血迹， 好多好多好多呢啲咁嘅 好多疑点噶。 咁但系譬如 唔系我唔明啊，因为好多视频噶嘛，讲真又 系啦，仲有一样嘢 系咪先？即系任何呢啲咁嘅派出所入边啊，你咩都系视频噶嘛。但系如果到时到后啲视频就会唔见咗，唔明真系唔知点解噶，大佬真系。啊！呢啲就好嘢啊，即系 范总系咪有嘢想讲？ 唔系唔系，我想问咁嗰啲报道有冇啲咩即系佢哋会话我企喺边边啊？冇话 唔系，窝蜂下进锋啦， 窝蜂紧系全撑下进锋啦。喂，大佬一把刀仔杀两件伤一件城管， 大佬 城管啊，大佬冇，梗系冇咩人企喺个城管嗰边啦。咁但系即系我就尝试，即系我都尝试就系。先企喺城管嗰方面啦，即係城管都係人，佢都係打份工。咁你死咗嗰兩件，同埋重傷嗰件，佢背後都有家庭，有老婆，有仔女，有老豆老母嘅。咁人哋都係慘啊。咁我只係我，你問我，我先下一個定論。喂，呢個梗係一個社會，即係又係一個社會嘅錯啦，一個制度上嘅錯啦。絕對你好難揾到一個對錯，因為大佬城管都係一份工啫，係咪先？佢即係佢選擇咗呢份職業，佢就要採取用 佢就要偷下拐騙嘅啦嘛， 要偷下拐騙啦，用暴用每一日都要用暴力，係啦，去解同一啲小販去周旋。我都講過就係話喺內地嗰啲小販亦都有即係有刁民嘅啊，即係咁 中情圖咧咁啊嗰啲係， 所以你即係你做城管，可能你都係你都係同而家嘅城管一樣嘅啫嘛， 都係工藝嘅， 係啊，呢個係成個社會制度嘅問題，或者仲有就係話 ，OK， 你用翻內地術語就係話素質問題啦，係咪先？因為你唔係話就咁拉個小販咁簡單嘛，你一定要需要用暴訴諸用暴力，跟住然之後你先可以搞掂嗰個小販，咁呢個又 同埋充公佢啲貨啦，跟住自己攞去賣㗎嘛，係咪先？一定打佢㗎。 咁但係當然啦，我呢種咁嘅睇法喺內地 少數啊， 大部分嘅人就梗係就係狂撐呢個夏俊峰啦。譬如話即係嗱呢個，譬如話呢個咧就北上頻道嘅網友啊，要值得學習噶。譬如話喺內地咧，喂大佬呢單嘢呢幾年啊，或者特別係臨到後期咧。勁多人捐錢俾呢、這個張晶噶，喂大佬係嗰種嗰啲捐錢咧係非常之感動噶，感動到點咧？即係咧，譬如話有啲朋友咧係發個短信俾阿張晶，佢話嗱，我錢就唔係好多啦，不過我就覺得你呢段時間都成日會可能會打好多電話嘅，我幫你充咗值噶啦，一嚿水幫你充咗值一嚿水，咁啊當支持下你啦。乜嘢林林種種嘅捐錢嘅方法都有，咁佢就大約即係一口氣就籌到大約有十幾二十萬到啦。咁但係其實幫助不大嘅，因為法院嘅判決咧，就除咗死刑之外咧，亦都要要求咧夏俊峰嘅家人咧係賠償死難家屬咧。總共65萬人民幣嘅，咁65萬對呢個家庭嚟講，佢哋係一個賣擺得攤嘅，都已經窮得好緊要啦。因為佢其實都係一個下崗工人啦，做過廠啦，夏俊峰，跟住又好似我咁嘅遭遇啦，間廠執咗粒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之後又打過好多散工啦等等，咁到最後咧就決定同老婆咧就即係擺個攤，因為咧佢個仔都開始大啊，咁我。仔其實好似一講嘅就係叫夏建強啦，咁咧就亦都喺舊年嘅時候咧，曾經有喺上海咧有啲亦都有啲我諗係畫壇上面嘅名人啦，我就唔係好識佢，即係亦都係因為受呢件事感動啦，就幫佢仔擺咗一個畫展，因為佢個仔咧 畫畫嘅 畫畫好叻嘅，佢啲畫曬出嚟睇咧。你即係感覺到呢個佢個仔嘅前途冇可限量嘅，即係第日咧真係賣畫咧， 識畫爸爸添， 唔係佢畫佢嗰啲畫工咧。系嗰啲西人好鍾意嗰種畫工嚟 嘅，哦明白， 即係大個頭啊嗰啲咧，啲咩，即係總之幅幅睇落去都係 都覺得好有故事喺後 面，幾十萬㗎，我故事我唔識啊，我冇乜啲藝術感嘅，我就係見到個兩棟 S 兩棟嘅啫， 啊 總之呢個係值得栽培嘅。咁舊年咧其實咧都有啲上海嘅畫壇嘅朋友就幫佢仔擺嗰個畫展啦，咁然之後就。 亦都好值得讲嘅就係另一位 伊能静啦， 伊能静啦，呢位呢位都係即係正义朋友嚟嘅，我哋以前都成日都讲佢 之女呀，呢个叫做 係呀，做个好 知识分子女呀， 係啦，即係台湾嘅女艺人，就经就喺中国就长期喺中国内地娱乐圈搵食，但係经常做啲嘢出嚟呢 都俾人屌， 係阿爺 唔係俾阿爺屌嘅， 好嘅，唔鍾意见到嘅，成日呢个都係坏女 系啦，如果系之女又变咗坏女啦。 咁今次佢做啲咩咧？ 上次讲上次咧，上次就系梗系撑明州啊嘛，唔系 南州， 南方周末啊嘛，跟住搞到连嗰佢个新书发布会都要站啦，系啊。咁呢次啊，佢收养咗呢位小朋友咯，阿振峰个仔咯。 系啦，咁咧佢咧就做一个好好都几惊吓嘅，几惊人嘅举动啦，就系好似阿头先刁文友讲啦，佢就喺最后嘅上个月最后嘅即系夏俊峰嘅日子咧，咁佢就再决定咧就系收咗阿夏建强咧，佢个仔咧就做义子， 系 吓咁咧就 正宗寻人之事啦，而家 咁然之后仲有咧就系。同埋咧，佢就同啊呢個張晶啊，即係夏俊峰個老婆咧，就結為自己姊妹啊， 姊妹 係啦。咁喺伊能靜個微博度又咁講嘅，佢話願尊重司法，三個家庭嘅悲劇，孩子們皆失去父親，再不論是非，而旁人之惡言都是二度傷害。今日收夏俊峰子夏建強為義子，成為孩子義母。与夏俊峰遗孀张晶结为姊妹，资助孩子学费，扶植孩子绘画天赋，让强强健康长大，也请朋友多帮助拍卖画作，让强强以自己能力站起来。咁呢个咧就系喺伊能静嘅微博里边咧揾到嘅一个咁嘅信息，好有意思，好有意义。 真系够破， 系啊，佢好够破， 真系破，都寻人滋事啊！伊能静惯咗， 即系我又站翻喺城管嗰个角度去睇住，我又问下伊能静，咁点解你又唔收埋 嘅另外伤者？ 嗰两位城管啊，新海同张旭东嗰啲细路， 咁就好简单啫。 做 即系阿伊能静嘅角度，咪去咗我角度咯，为民除害。咁呢啲喂，呢黑五类嘅儿子嚟 咗出嚟啦，已经 呢黑五类嘅儿子 系。 系咪先？ 表达 喂，你老豆成分唔好，你个仔成分都唔好啊啦！我点解要供养你先？ 冇错。 但系而家呢个位 薄熙来 啊成分好啊嘛， 系 呢个成分好嘛，成分好嘅，我咪收养你做儿子咯，儿子咯 ，OK 噶。 系啦， 系咪先？你老豆为民除害，你成分紧好啦，系咪先？我收你做儿子咯。 系， 我想问咧，我咪话问诶，咁有啲传媒嘅睇法，即系你咪话好多一面倒去帮，即系譬如话呢个夏俊峰嘅，但我想问，即系嗰啲譬如报纸嗰啲标题啊，即系譬如啲官方报纸啊，佢哋。即有冇辦法？有冇兜咧？有冇得幫？即係好似咁講，企喺城，即係會喺城嗰邊。 兩邊都有，但係，如果你係偏夏俊峰嗰邊咧， 係 多嘅。即係譬如話，起碼 你諗，唔 係起碼到最後嗱，因為佢咧就係2012應該，但係我諗係2012年係判咗死刑啦。係咁跟住佢就上訴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嗰時已經好多評論咧，就係 佢一審已經係判死刑㗎啦，係4年前。 係2011年。 2011年係啦， 咁成然之後跟住喺上訴嘅過程裏邊，其實係好多傳媒 都撐緊㗎啦。 其實曾經張晶都有個嗰、那個即係個憂慮唔太大㗎，即係佢都係覺得自己個老公應該係可以打得甩個死刑，或者變死緩啊之類之類，應該得，因為輿論壓力係有俾嘅。咁但係到最後就 係啦， 到最後就係、是。即係咁講囉，你而家大佬你懟冧嘅係即係著制服㗎嘛， 係 咪先，即係執法人員嚟㗎嘛，咁所以就做最後即係冇姑息到呢單嘢，到最後都係維持個原判囉。 而且即係攞唔出一啲證據啦，最衰就係陣啦，依家真係。 有證據都唔睬你冚住啦，佢都唔睬你啦，係啊。 喂，即係調返轉去諗啦，即係雖然呢個即係譬如話你用城管好難同其他嘅執法嘅人員比較啦，即係冇同警察咁比嘅。咁但係應該咁問咧，大家諗翻就係，假設一個城市裏邊有一個人，佢殺咗兩個執法人員、警察， 係， 然後出到嚟嘅結果，大家一面倒幫殺人嗰、那個，即係你諗下你呢、這個幾恐 怖。我想話俾你聽啦，喺今時今日嘅香港啊，如果阿的總聽日走去懟冧兩個差佬啊，的總一定係英雄嚟嘅，係咪先？係嘛？我 但唔會啊， 覺得係咯。 阿的總只會俾佢兩個差佬懟冧。OK， 但係一嚟唔好假設呢啲嘅問題。 都暫時有啲傷過香港，但係內地就真係一面倒咯。你即係可能見到就係嗰個形象係幾咁 啊，嗰怨氣差㗎啦，即係城管。 本嘅形象，即係我諗都冇辦法改變到㗎啦。即係你睇下每個禮拜，你話即係同城管有關嘅新聞，有邊單係正面㗎？ 有呢 可能 我即刻 到人嘅先， 我即刻講呢單俾你聽。 好，邊單？你講嚟聽下先。 喺北京，咁有啲城管咧就佔咗條自行車道，即係單車徑啦。 係。 咁有個阿伯咧指撚住啲城管嚟屌你老母。 係啦。 各位， 嗰個 正面啦。 喂， 幾撚危險啊！ 做大爺啊，嗰個阿伯啊，即刻變大爺， 幾紅啊！ 即係你殺啦，譬如好似夏俊峰，你懟冧兩個 威文 就係英雄， 屌柒佢， 屌柒佢就大爺啦！ 大爺， 喂，大佬喺北京叫得你做大爺， 哇， 真係好犀利啊！ 好犀利， 佢就因為佢夠吉屎咯，佢就因為咧嗰個城管嗰架車。就铲咗上去，又踩单车嗰条路 系单， 咁佢就嗰个伯就讲咩咧？佢就话你执咩法啫？你自己都违法，哇！咁啊，喂，嗰条视频爆捻晒咗嘅又系， 我即刻变大爷。 但系呢单系正面嘅咩？ 系正面，你可以， 你可唔可以揾到啲 系屌城管咯？ 系啊，譬如你可唔可以揾到啲城管，譬如话 扶老人家过 老人家过马路啊？ 系啦， 梗有啦呢啲。识做呢啲戏㗎，一路以来都有呢啲 嘛。你唔拱，你唔拱佢出马路， 城管系好辛苦啊， 即系笠晒啲钱。 系咯， 啊，城管去俾见到无衣嘅人去俾钱佢噶，屌你 我 啦， 嗱，今耐以嚟 少啊，就系 咁样啫嘛， 咗少啊，呢啲 有劲者咪做咯，门口。 咁耐以嚟，我听嗰个比较持平啲，即系啲网友反应，就系城管同公安劈友嗰次 啦， 系啦，城管赢， 唔系城管同公安劈友咧，就有时有啲人又企翻城管， 系啊， 咁你又会知道就系公安其实个形象系比城管更差咯， 唔系 啊，系 而家你今时今日你投票。 系， 始终都系城管嗰个形容。差 啲，我哋得闲不如喺北上频道开翻。 唔系有呢个投票啊，其实我睇过嗰啲咩执法人员嘅投票咧，而家城管系最差。 系， 第二个就真系公安啦，真系咁样。 我 所以咧，上次咧公安打城管咧，城管打公安咧，系好多人赞城管打得好。唔系，都话，总之系 OK 啦，即系证明城管系真系好丑。 总之系啦，都系证明就系城管嘅武功系最好 嘅。大神都要。太神都要望望佢啊！ 我有一單都係同城管嘅武功有關㗎，掌掴環衛工人，你有冇聽過？ 係啊， 咩咁 啊？掌掴 環衛工人， 即係 喺佛山嘅呢單。 個環衛工人衰咯，係 啦，即係黃飛鴻嘅家鄉。O K， 個環衛工人衰， 係 咁咧就同啲小販講：你掃地就掃地啦。 呢個環衛工人咧就都抵掴嘅。 係啊，你掃地就掃地啦，同啲小販講。喂，仲有半個鐘頭，啲冚家產就收工啦！我屌你老味！ 喂，你講即係佢唔肯等分鐘，唔係你講咩啊？ Okay, 因為咧，城管咧通常八點鐘收工嘅，係啊，咁呢個環衛哥呢個掃地呢個阿伯咧就同啲小販講，喺擺公園啲小販講，喂，啲冚家產咧八點鐘就收工，就半個鐘頭捱埋佢。 唔係修正一下，嗱，古仔係咁嘅，個古仔咪有少少。 你唔覺好笑啊嘛？我咁好笑多。 被刮嗰個環衛工人咧。就咩叫環衛工人知唔知啊？馮總 掃地咯， 唔知 掃地咯，清潔啦，清道夫就環衛工人。咁呢個被刮嘅環境衞生工人咧，就係負責喺佛山某一個停車場嘅露天停車場嘅。咁佢做咗乜嘢俾人抵俾呢個城管刮咧？就係佢叫啲小販就唔可以出邊擺單， 喺入邊擺， 入嚟我個停車場度擺單，我每人收你五雞屎。OK， 咁然之後個城管就 唔係仲有 扯火咯。 你同佢講話八點鐘你可以擺翻出去出邊，仲有半個鐘頭，仲有半個鐘頭。 總之城管就知道啦，咪刮佢兩 刮佢兩刀。 我係代國家刮你嘅，幾啦個正義感啊！ 我代國家發行嘅人民幣鈔票刮你嘅， 即係我覺得你撇開嚟，佢用暴力指外，其實佢有正義感嘅喎。 但係 唔係成果？ 但係我覺得如果呢個故事傳揚災去咧，即係又係好危險嘅喎。即係如果你突然間你即係我哋成日話我哋香港都有啲霸王雞，我代國家。屌你咁样，你冇一声出咯， 系啊， 好大镬，用个国家咁大压落你， 系啊， 点搞啊？ 冇得还手咯， 硬食， 系咪先？即系如果你话嗰个环卫工人好似夏俊峰咁样， 系 攞把刀仔出嚟捅瓜佢，咁你话啲老百姓又企喺边边咧？ 唔系噶， 系咪先？ 而家都老百姓， 而家成嗰个城管死咗个城管，喂系。喂，系 国家 国葬噶啦，佢代国家刮你噶嘛，大佬冚五星旗啦，大佬。 但系而家 喺呢个八宝山啦。 我喺微博，系又一面倒撑呢个环卫工人 嘅。你咪撞喺浩源噶啦，大佬呢个 系咪先？ 系咪先？ 但而家係一面倒撐個環衛工人㗎喎、啊、又一面倒㗎喎， 係咪 呀？係呀，你點會撐你俾人瓜巴，你俾弱者啦。 我睇完呢單嘢，我真係唔撐個環衛工人㗎喎、啊。你條友真係 還手啊！ 你呢個手收，你呢個收錢落袋嘛，大佬，係咪先？ 呢個阿伯伯啦，呢、這個環衛工人咧，佢係相當於管理個停車場啦，係咪先？叫做管理停車場。 係， 但佢冇要求你一定要入嚟㗎嘛。你哋啲小販係有權擺喺個停車場出邊，佢冇要求你。嗱，你擺出邊咧，我唔收你。嗱，依家入嚟有兩五蚊，你唔擺咪擺出邊咯。系咪先？喂， 唔系咁佢而家佢扮陀地啊嘛，佢收五蚊系保护费嚟噶嘛。 喂，咪先？系咪先？呢一个环卫工人噶 违法噶、哦， 口里边讲咧， 系 就清洁费嚟噶。 系 喂，大佬，我扫地噶嘛，咁你无啦啦咁捻多小贩喺度，咁咪亦珍重我嘅工作咯。 系 国家俾我嘅工作就净系扫地嘅啫嘛，系冇谂住你呢啲咁嘅小贩啲垃圾噶嘛。而家我要管理埋，我咪收到你五蚊咯。喂，体力劳动嚟噶，劳动嚟噶，我哋系劳动人民啊！左派思考嚟噶，我哋劳动紧， 所以 我压在劳动， 所以中国有法律有乜卵用啫？系咪先？个卵个都好似你咁卵样， 唔系、啊、 大家各自解读啲嘢， 各自表述。 你试下讲咩个防卫过当？ 系咯、 啊，唔系、啊，但调翻转，我就觉得呢个城管系、啊，即系如果我系城管嘅老细，我都会挂翻佢咯。喂，难得有个咁醒嘅环卫工人，佢收五蚊，你收翻两三蚊咯，大家好做系咪先？有多条水脚，你做乜刮佢做乜鬼嘢咧？ 系咯、啊， 咪就系咯， 系咯、啊， 即 系或者你收个十蚊， 系啦、啊， 有翻如我嘅， 系啦、 啊，又得，咁你又错啦， 唔系、啊、其实佢系想刮醒佢咯，即系又得， 系咯、啊，可能想刮醒佢而家，你收得五蚊太捻平， 系啦、 啊啊啊， 做烂个屎啊！屌你， 如果个如果佢唔系系摆个停车场入边，摆喺出边。喂，我啲城管係唔止搵五蚊啊嘛，因為佢充公佢一檔嘢，一檔嘅西瓜、 啊、 都已經唔止啦、 啊、 價錢。 大佬，嗰啲物品，嗰、哦、啲物品值錢㗎嘛， 仲可以賣翻出去，係咪先？啲嗰啲好多嘢可以外嚟充公㗎嘛，最中意充公嗰啲瓜嘅，唔知點解專搞瓜農 嘅，係抵刮嘅，所以係、嗯、結論就係、是、 城、嗯，所以城管真係好撚多故事可以講嘅。 城管傳奇 係咯，夏俊峰啦，仲有咩可以講啊？夏俊峰， 仲有夏俊峰， 夏俊峰有咩可以講啊？唔係即係夏俊峰呢單嘢， 我就再細細個講下啦，佢嗰、那個頭七啊， 嗯， 即係笨嗰日咧， 頭七有咩講啊？ 十月一号 啊，系啊， 你知唔知啊？ 落葬系十月一号嘅喎，好似。 如果理论上咧，报纸咧呢啲日子唔会卖呢啲嘢嘅，照卖报纸，照卖。尤其广东省啲报纸啦吓，远啊嘛，更加唔使理。网民出犀利啊！ 啲题目我冇想知嘅真 系。我唔好记得。 跟住你继续讲吓， 唔系有整晒私游城噶， 有网民啊，系喺佢附近嗰度咧密站啊。即係好似社民連密站咁咧，密站啊！喂，記住， 好勇武啊！ 香港密站啊，真係有少少契弟， 好勇武啊！ 但 係 如果你喺大陸密站做呢啲咁嘅動作咧，又係好撚高危， 有生命危險， 係好撚高危，係有好似我睇相咯，有成廿個度啦， 哇！ 嘅即係咁勇武人密站喎、啊，話犀利喺個佢個出殯嘅附近，嗰個一個公園嚟嘅密站喎、 啊，係 嚇咁，而且有好多。佢所謂啲名人咧，即係例如好似啊神之俠侶嗰啲咧，都有啲人去聲援佢哋啊，都有呢啲咁嘅嘢啊，嚇、 嗯 啊，而且好少可有報啊嘛，即係十月二號嘅報紙報 咗，因為今年六四啊嘛，咁所以 周年 揾啲人報下，咪報下其他嘢咯， 真係少可 啊嘛，大佬， 講真嗱， 係啊， 假設而家博希羅打靶，你睇你睇報唔報？老虎喺度唔報啦，講真，喂呢單嘢。傳媒肯報喎，話俾你聽，你諗，所以我覺得傳媒一面倒撐 對手都係一個城管啫，係大佬，即係呢個唔係你唔係即係嗰個政治風險唔大嘅， 咁啊係。 咁啊嗱，最後啦，喂，再答埋少少嘢啦，好唔好啊？ 好 啊，就節目完之前啦，咁啊見到就係仍然都有好多朋友咧，就係都係回應翻上個禮拜關於李鵬飛嗰個 嗰集好精彩 訪問啦，咁啊第二節嘅訪問啦，咁啊太多啦，其實都讀唔曬咁啊，即係譬如話問阿 Fit 答阿 Figo 啦 ，Figo 就話佢問我哋喎，佢話傑斯仔你點樣請到阿飛哥上嚟 嘅？ 你私底下係咪已經認識嘅咧？咁樣咁、 啊、 我就答你就，我私底下我一定識阿李鵬飛啦， 我識佢㗎。 不李鹏飞唔识我哋啫嘛。 咁李鹏咧？ 系个个都系我朋友嚟。 系啊，李鹏我都识啊。唔系咁，但系点样请飞哥上嚟？咁其实咁咪冇乜嘢嘅。 飞哥想上嚟咯 ，Red 哥先咯 ，Red 哥先安排噶嘛。 飞哥想上嚟咯，系先？ 系啊， 唔系飞哥可能想 嚟，唔系你答捻晒佢啊？ 我阻紧 你答啦。 我同阿飞哥人，继续吹，继续吹， 你追， 继续吹， 你追。 喂，我即系有一日，我两万咪，我赖两万几蚊个月嘅 价，跌落悭佢， 吹系咯，我哋 刁民牛就， 我哋救咗佢， 刁民牛就流眼泪， 系咯， 咁样 救咗佢添。系， 飞哥话 download 唔到节目， 系啊，我哋炸型，咁我话得，你 download 节目咁啊，上做集节目，就听埋咯，咁上下啦。 唔系冇乜特别嘅，咁我哋其实就一贯个立场都系咁啦，就即系我哋盡量希望，即係如果有啲嘉賓，我哋想請到上嚟，咪請咯。 係咯，盡量有 理佢係咪真係識嘅，唔識嘅，即係我哋又唔同人哋嗰啲網台，就係識揾隔離嗰幾個啊，自己有個電話啊，得閒出嚟飲下酒啊，咁啊扮 friend 啊咁樣啊，即係附近阻緊啊，咁啊個但求就手啊咁樣嗰啲。 哦，咁好快揾你署名噶咯。 唔識咁，我哋都揾㗎。你揾你署名咪揾咯。 係咯， 我揾緊奧巴馬 係啊， 係咪先？ 系啊，我 系啊，约紧噶咯， 谷开来， 你啊约谷开来文平啊 嘛， 谷开来咯，我哋唔怕开名， 我谂住就去谷开来嗰度，嗰个监狱嗰度揾佢睇咯。 不过都系啊， 问题 啊，即系其实阿飞哥，即系一次过都答谢以往咁多成请咗上嚟嘅嘉宾咧，当中都好多人系付出咗好多努力嘅， 系啊， 谢晒啦吓， 系啊， 好多啦， 例如我哋咯， 咁系 吓。咁样咯，咁啊读埋 Figo 啦，哎呀，唔好咁嘥时间。Figo 读埋先啦，佢话其实杰斯一直咧就问阿飞哥咧关于1983年之后嘅嘢，佢话你想知道究竟当年港府或者英国有否给呢个香港独立嘅想法或者扶持嘅方案？佢话其实系冇嘅，佢话英国咧不嬲都系好现实同埋自私，自从咧阿爷咧取得呢个联合国席位之后咧，就已经喺70年代咧废除咗香港作为殖民地嘅联合国名单里面。而一旦咧当地咧不被视为殖民地嘅话咧，按照呢个国际法等等咧，就已经失去咗呢个独立嘅权力。咁啊，同埋咧喺公投独诶，同埋呢个公投独立嘅权力。所以是否收翻香港，并非因为新界租期嘅问题，而系阿爷早就有深谋远虑嘅。 咁印度咧， 听埋先。当然香港岛同埋九龙咧，其实就应该永久属于英国嘅。 嗯、 但系中国人就一个特点，佢就系阿爷做事从来都系唔会遵守法律字样条文嘅，所以基本法嘅文字解释都系未必系香港人所想，所想所解。佢好多时候香港人同埋北京人咧，对于同一个中文字词嘅解释咧，系可以完全唔同意思嘅。嗱，我补充少少啦，其实咧，我你当我 set 阿飞哥又好，乜都好啦。访问嘅期间，其实我都系想再从一位老人家、一位长辈嘅口中，再证实一下。上一代嘅香港人究竟有冇諗過香港獨立？咁啊，阿飛哥清楚答我哋啦， 係 冇嘅。 係啦， 咁所以即係呢個咁啊，你怪佢唔怪佢，咁啊，你哋自己咩？即係我只係幫你哋尋找翻一個答案啦。但我想同阿 Figo 講嘅就係話，我明白你講聯合國嗰個即係嗰個殖民地方案，因為呢個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英國有好多殖民地咧，即係被認定係殖民地之後咧。就開始獨立啦，非洲有多啲咁嘅地方啦，香港咧係啱嘅，即係譬如因為喺70年代拖到70年代咧，因為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係取替咗中華民國喺聯合國嗰個席位之後咧，就即刻就即係將香港甩翻出嚟殖民，即係喺個殖民地個 list 做甩翻出嚟，因為不斷咁樣強調呢個不平等條約啊乜啊，即係正如 Figo 咁講啦。即係合約精神就唔需要遵守嘅，因為我只係講呢條係不平等條約，咁咪不平等條約囉，咁就抽返出嚟。但我想提阿 Figo 嘅就係話，你只係講緊話英國人有冇幫手啊乜，但係我想講嘅角度係咩？嗰個角度就係話，究竟上一代嘅香港人有冇為自己嘅家園去曾經諗過或者爭取獨立呢？咁呢個飞哥俾咗个答案我哋咯， 佢话冇喎， 冇咯， 继续吹 咁咯，吓咁所以即系呢个系同你喺联合国有冇乜方案系无关嘅。我举一个例子嘅就系、是，咁加拿大嘅 Quebec 咪就系咁咯，加拿大嘅 Quebec 几捻多几捻，长期都有人有公投啊，又剩啊咩独立噶啦。 喂大佬佢咁唔係一個殖民地、等等，即係有多呢咁嘅例子。 咁 問題就係話當地嘅人佢處一種佢、處一種乜嘢嘅態度。 即係阿輝哥都係代表佢自己嘅意思，就話我覺得好似嗰時候都有人提倡過獨立㗎，我記得、我記得啦，我好記得啦。 咁所以問題係佢哋成扎喺行政會議後頭，甚至當時嘅立法局裏頭嘅所有人，大家個即佢嗰一個訪問都有講嘅，佢一心都覺得只係為咗香港去做事，而佢哋當時嘅條件覺得，即佢好簡單講一句，水塘計水塘數已經計唔到要獨立呢樣嘢，即佢講曬 呢個係上一條件出嚟好普遍嘅一種論點啦。即係所以就係好似頭先阿牛咁講啦，喂阿飛哥話冇，咁我就聽過有喎、等等，所以我就點解我哋要揾一啲我哋唔識嘅人，或者左中右唔同嘅聲音、我哋呢個就係、呢個就係對歷史嘅一種態度、就係歷史冇對與錯嘅、我哋就從唔同嘅人口中，我哋去或者文字上面去揾翻個歷史嘅真相、到最後你自己去 諗， 相信 定唔相信 乜嘢乜嘢咯。所以就係再講一次。聽唔同嘅聲音係好重要嘅，唔好成日話人哋乜嘢，邊個又話唔俾開麥，邊個又話唔俾講嘢，你唔俾人講嘢嘅時候，咁你咪永遠知唔到個真相咯，你咪永遠就活在一個以偏概全嘅世界裏面咯，啱唔啱啊？結束今晚北上頻道啦，咁 結束住有嘢有啲 好，你每次 有啲廣告要講嘅， 好得 OK。 第一樣嘢啦，馬 Sir 關於馬榮成嗰度啦，咁就。馬 Sir 個展覽呢 ,ok, 10月20號就會係最後一日㗎啦，喺灣仔茂羅街嗰度。咁因為呢一集嘅北上頻道禮拜日出，下個嚟緊個禮拜四 free 放嘅話，即係仲如果免費聽嘅聽眾就應該仲大約仲返有一個禮拜時間嘅啫。咁、所以大家可以去啦，灣仔茂羅街。咁開放時間係朝十晚八嘅，星期一至日都係嘅。咁、就喺英皇娛樂中心隔離就係㗎啦。咁、可以去睇佢嘅展覽啦。 Okay, 我又講得唔得？好似阿馬 Sir 出咗套《風雲地鐵》。 咁其實呢就係我哋今日開始賣嘅 ,ok, 第一 ,total 三套分三個禮拜、第一日就係今個禮拜日賣，連續三個禮拜，咁小弟已經搵咗㗎啦 ,ok, 我要一套啊，我要一套啊，馬 Sir, 我知你有聽啊， 唔係嗰啲係要排隊㗎 ,ok, 係呀，再係啦， 我都排隊啊， 係呀， 我都要， 我唔係問佢攞㗎，我係喺地鐵度訂㗎 ,ok, 搞錯， 第二樣嘢， 我問你攞， 好啦，第二樣嘢咁關於個 show 嗰度啦，串到盡個 show 嗰度啦 ,ok, 經過上兩個禮拜阿牛講飛就去得幾好，不過仲有800張嗰個故仔之後啦，咁我哋嘅飛就去得幾好啦， 仲有8000張，越衝越龍㗎嘛，我哋嗰啲 越嚟越多， 越嚟越多㗎嘛，係咪先？ 係啊，耶穌咁啊，五餅二魚， 係啊，派幾派一派 ，ok, 係啦，我咁樣講啦，咁大約真係唔係好多啦，開始，因為 800張唔好多， 因為開始要賣數，發覺賣咗條數係唔係好。夠啦事件，咁就應該大約有六七成嘅網友係覆咗 email 嘅，咁有啲未覆， 仲有啲未覆 係呢兩係呢個禮拜 send 過嚟，咁所以因為小弟唔喺香港啦，咁今晚完咗錄完之後就覆翻曬。 喂，唔關事嘅，都有覆嘅，你唔喺香港一次。 Kevin 有覆嘅，早有覆㗎，我冇三分鐘。 唔關事，我驚啲網友以為係停咗。 唔係我總之耐心少少等啦。 同埋第二樣嘢， 一兩日都唔見就再 send。 各位留意下。留意翻我哋覆翻你嗰个 email 嗰个内容上啦，因为其实所有飞系会喺十月中度先会寄出俾你嘅，咁就即系呢个关于印刷上同埋咁早寄俾大家嘅话都好咧，都系对你哋都会。 可唔可以再讲一讲个 show time 咧 ？OK， 个 show 11月2号夜晚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 Grand Four Route One。OK， 咁票价280蚊 ，Regasin 嘅会员250蚊，大家可以 email 翻 regasin@regasin.com.hk， 题目写翻。串到盡，記得一定係要俾翻個聯絡電話喺第一個 email 度，因為如果我發覺有啲 email 嘅係 send 唔到俾你嘅時候而冇聯絡電話，咁我就企咗喺度覆唔到你㗎，直情， okay. 即係我斷咗 email 個通訊，咁所以你係一定要俾翻個聯絡電話我嘅、嗯、 ，OK， 我而家啱啱 仲有最後800張，大佬你唔買就冇啦， 唔係我啱諗緊咧，11月2号咧會唔會有啲人係上咗嚟天樂里咧睇 show， 應該會有嘅，係 OK，、好啦，咁時間真係差唔多啦 ，over 曬啦，咁最後啦就揀咗只歌送俾夏俊峰啦，咁呢只歌咧其实就 是一个80年代一个电视的主题电视剧的主题曲来的，本身都是讲差人，但是我想即歌其实个意思不是只是讲个差人，是讲一个怎样就一啲行為係可以造就一個男人嘅大丈夫啦，咁夏俊峰絕對係一個男人大丈夫嚟嘅，咁我哋就將一個大家好熟嘅歌關正傑嘅大丈夫，咁送俾夏俊峰結束今晚嘅北上頻道，下個禮拜翻嚟再 見，拜拜 拜拜。拜 拜一生要經過世上磨練共多少。一生要几次做到失望与心焦，我有无边毅力挨尽困难考验，难世披荆斩棘心里更愿永不折腰，生要经过困难磨练共多少，大丈夫一生要几次落拓失望与心焦，冷雨狂风历尽人间更光耀，南地顶心里磊落永不折腰。